I'll just use half of them. Take the cover off the pot. I'll add first the cooking wine, now this ginger, finally these green onions. Are you going to add anything else? You know what? While we have the pot open, let me drop a little soy sauce in there. It smells great. How long do we have to wait before eating? 45 minutes. It should be ready in about 20. I can wait 45 minutes. How about we watch some FIFA highlights I downloaded? I brought my iPad with me. Why don't you try plugging it into my TV set? I'll take care of these dishes and join you in the living room in 5 minutes. It's your TV. I don't want to break it. Let me do the dishes. Okay, great. Grab a drink from the fridge on your way to the living room later. 好了，全程英文教做菜，我们做到了。 对对对对 ，It's a difficult dish to make. 真不容易，红烧肉本身也不好做。 对对对， 但是能这么有声有色的做， 嗯， 当然只有在 PK 台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今天学到的东西哈，把这些原材料啊， 好 煮的这些过程啊，什么焯水煮熟啊，高温烧焦啊，这些厨房烹饪用语啊，都学一学， 嗯， 是吧？马克老师绝活可多了，有随便来个整一个水煮鱼。 Yeah, yeah, yeah, have a try. 来几个串儿。 Yeah, yeah, 就这么做，鸭脖串儿。 哎，这个烹饪英语哈，乐趣是很多的， 好， 对吧？ 嗯， 大家有什么想点播的啊，想听到的？题目 topics， 尽管发来，这个就是我们同学点播的。 Yeah, this is a student request. It's a good idea. I like it. 对吧？特别好啊！大家都发挥发挥。Lenny 说了，夫妻肺片啊，毛血旺什么时候做一做 ？OK, sure, sounds good. 那个有些复杂，颇有些复杂。 对对对。 但是咱们先吃好喝好，这红烧肉再说。是不是？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哦！啊，谢谢马克老师， 再见， 下次见。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复习总结一下本周出现的冬奥英语相关词汇。在冬奥会的运动项目中，有一个项目叫做雪橇。那么您还记得雪橇这一项冬奥运动的英文应该怎么说吗？雪橇的英文是 Luge Racing。 Luge 这个单词要记得拼写是 L-U-G-E L-U-G-E Luge Luge。 其实很多朋友刚看到这个单词的拼写L-U-G-E 很可能会读错成 Luge， 这种读音是错误的，正确的读法应该是 Luge Luge。 好，我们来造一个句子。雪橇是最古老的冬季运动之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Luge racing is one of the oldest winter sports in the world. It can trace its beginnings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好，回顾完了雪橇，我们再看一下雪车，一字之差又变成了另一项运动了。那么雪车的英文怎么说呢？您还记得吗？雪车的英文是 bobsleigh， 或者叫做 bobsled， bobsleigh or bobsled。 Well, let's make a sentence to take a review of this word. 雪车比赛分双人座和四人座两项，雪车沿狭窄、弯曲并有一定斜度的冰面赛道滑下。 Bobsleigh or bobsled is a sport in which teams of two or four men make timed runs down a narrow, twisting, steep and iced track.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拓展您的冬奥知识，并且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请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